第八集。 我的话讲完了，还有谁要发言？ 如果没有其他的事情，我建议散会。 开完会，孟昭去找周奇阳要了案发现场附近的监控来看。虽然这监控的位置和拍摄质量都挺次的，但是好歹能够起到参考作用。周奇阳靠着椅背说： 赵哥，这案子不好查吧？ 哎呀，线索又多又杂，我听了都头大。 孟昭拖动着视频进度条说： 我头也大。 哎，你说会不会是因为周岩每天晚上直播到太晚扰民才被害的？这种情况以前倒也不是没发生过，碰上那种有点反社会人格的，一丁点屁事儿都能想到杀人，而且同一栋楼偷拿个快递不是轻而易举的事儿吗？ 那你觉得为什么要给尸体化妆？ 给粉丝心里添堵呗，让你们每天听他唱歌，看看都是因为你们他才死的。赵哥，你觉得我说的有没有道理？ 我觉得…… 孟昭话说一半，握着鼠标将监控画面暂停了下来，他把画面放大，看着那出现在画面中的人。 陆时琛那晚去了案发现场。 见孟昭面色有异，周奇阳也看向了监控画面。 怎么了？这人有问题？ 21:17。 孟昭看了看监控右下角显示的时间，又继续按下了播放键。监控视频继续播放，画面上陆时琛走进了那栋老楼前面的圆拱门，消失在了监控画面之中。孟昭往后拖动视频，11分钟之后，陆时琛再一次出现在画面之中，这一次是从圆拱门内走出来。周奇阳在一旁喃喃道： 11分钟，先勒死人，再将其拖至隐蔽处。如果是作案经验丰富的老手，倒也可以做到，但我们不是从勒痕上分析凶手是生手吗？有点矛盾啊。 这段视频截下来发给我。 正在这时，任边出现在了门口，他屈起手指敲了敲门说： 孟队，在华亭街附近的一个垃圾桶里找到了周岩的手机。 孟昭从座位上起身，接过任斌递过来的手机，隔着物证袋在屏幕上尝试输入周衍 iPad 的密码，解锁了。他打开手机的通话记录，上面显示在13日晚上9点到10点这个时间段内，这个手机曾经接到过一个陌生号码的来电，通话时间持续9秒。孟昭用指尖隔空点了点那串号码，对任斌说： 查一下这个通话记录。 是。 任斌应了一声，记下了那个号码。下午3点，法医科和物件科的结果先后出来了。丽锦把周衍的死亡时间范围缩小至13日晚的21:30前后半个小时之内，也就是说，当天晚上9点到10点这个时间段内都有可能是周衍的死亡时间。而物件的结果结论则是，死者身上的那根毛发跟孟昭后来递过去的那根毛发 DNA 的鉴定结果是相似率达到 99.99%。也就是说，周衍身上的那根狗毛的确属于陆时琛的那条狗。孟昭坐到物件科的办公室内，看着孙幼清的电脑屏幕，他眉头微锁。就算对 DNA 分子结构一窍不通，他也能够分辨出眼前的这两张图片极其相似。孙幼清走到了孟昭身后，把鉴定结果递给了他。 昭，后来这根狗毛哪儿来的？ 周衍楼下住户那条狗身上的。 呵，哪有这么巧的事儿啊？你赶紧去查查那人当晚的不在场记录，如果没有的话，就能申请逮捕令，找徐局升职加薪去了啊！ 孟昭的眉头锁得更紧了，他不置可否。拿着物证鉴定结果回办公室，孟昭喊了几个人过来， 让他们去查一下案发当晚9点到10点之间，周衍的室友秦小柏和家政阿姨赵云华在做什么。 要确切的证明，有监控就把监控视频带回来。 孟昭拿过手机看了一眼时间， 最多一个半小时回来，快去。 他话音刚落，几个接了任务的人都答应一声，快步离开了办公室。孟昭开始翻看周衍的手机，先是短信，再是微信，周衍几乎都在跟朋友聊天，话题无非是分享他这几天去参加颁奖时的经历，并没有什么有价值的线索。几分钟之后，任斌带着查到的通话信息回来了。孟昭接过他递过来的那张记录着通话人信息的纸条，在看到陆时琛三个字的时候，孟昭的表情开始变得凝重起来。 陆时琛，又是陆时琛，如果这一切都是巧合的话，那这巧合出现的次数也太多了吧。而且上午跟陆时琛说话的时候，他并没有表现出跟周衍有丝毫的交集。 通话内容很奇怪，虽然接通了，但周衍这边并没有说话。 任斌开始播放通话记录的录音，杂音很大，听上去像是布料摩擦的声音，除此之外并没有人声。 电话是那边挂断的。 行，把通话记录拿去做一下声音分析，看能不能检测出其他声音。还有，查一下周衍继父那边情况，看看案发时间段之内他女儿女婿有没有不在场证明。 是。 任斌走了之后，孟昭拿着那张通话记录单坐到了自己的电脑前，在内部系统上输入陆时琛这三个字。系统很快检索出陆时琛的资料页面，资料显示陆时琛的本硕都毕业于哈佛大学，回国之前在一家跨国金融机构的纽约总部工作，5个月前回国，现在在给国内的一家大型金融机构做外聘顾问。孟昭心想， 难怪能清闲到白日宣言， 也难怪孟昭客套了一句在国外混得风生水起时，陆时琛没有表现出丝毫的谦虚。 这还真是风生水起啊，只是以陆时琛的智商，如果真要杀人的话，应该会做得更隐蔽一些吧。不过也难说。 孟昭意识到自己正在做出一些先入为主的推断，他很快打住了自己的这个想法。 程韵， 他抬高声音把程韵叫了过来。 哎，赵哥，找我什么事？ 程韵正在翻周衍生前的社交软件，试图从中找出可以利用的线索。听到孟昭喊自己，他站起来走到孟昭办公桌的旁边。程韵眼尖，一眼看到了孟昭电脑屏幕上显示的陆时琛的照片，一句脏话就飙出来了。 我去，这谁呀，那么帅。 孟昭瞥了他一眼，程韵抬手捂了一下嘴，从善如流道， 哇，都快能跟昭哥你相提并论了。 程韵的视线往下扫，第二句脏话紧接着又飙出来了。 我去，这履历也这么厉害。 孟昭屈起手指在桌面上敲了两下。 行了啊，赶紧把这个人传唤过来。什么啊，快去。 程韵领令，从资料页上记下了陆时琛的号码，然后去旁边给陆时琛拨电话。孟昭关了陆时琛的资料页面，他盯着手里的鉴定结果陷入了沉思。 一根狗毛做证据会不会太暧昧了？从今早的监控来看，陆时琛的确在遛狗时经过案发现场附近，但他并没有像那些路人一样过去围观，这做法倒是符合陆时琛的性格。 孟昭记得高中的时候有一次周考，试卷的题目很难，班里有女生抑郁症发作，考试进行到中段忽然要跳楼自杀，当时全班都停了笔，一脸惊愕地回头看过去，只有陆时琛自始至终没有抬过头，并且提前交卷出了教室。陆时琛的性格用不爱凑热闹来表述是远远不够的，更准确一点应该是极度冷漠。